各位，上次讲到马海被带咗去军事法庭听判决，佢以为自己难逃死罪㗎啦，坐喺旁听直到諗三諗四。忽然间钱大哥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讲啦： 唉，马校长，你睇下佢哋嚟啦，越嚟越近添啦。 闭目等息嘅马侯爷两只金睛火眼到处有闪光照耀啊！点解呢个世界已经变成全系乱飞乱舞嘅天地嘅？啊，嚟啦嚟啦！嗰两个衰人越嚟向自己嘅方位走嚟啦！啊，果然系佢，早就该死，偏偏未死嘅家伙，早就见惯嗰个牛高马大、面大鼻大。偏偏凶恶眼睛同嘴都细小嘅六黑虫嚟啦！睇个衰公，果然系红光满面，行路照样系八字脚，两眼左顾右盼。哼，佢自己觉得何止春风得意啊！今日简直系忘咗形不可一世嘅衰样。嗱。咁啱啱行入军事法庭嘅六黑虫呢，四围望过之后先坐低，在场嘅人眼看耳听，知道进入最高法院好多都系各路重要人物，起码有来头嘅代表人士陆续到来啦。好快听到小铜钟有人认真咁敲响咗三下，叮叮叮，位高六级嘅庭长。同一班法官啊，最后进入，而家系人人坐定嘅时候，又见有大检察官手拎各类名单，核对出席最高大法庭系咪都到咗场，已经就座嘅人名字已经系确认无误之后，就有另一位大官攞眼神打招呼，等于下达命令啦。咁啊，即时有人宣布最高军事大法庭审查判决开幕。一位身材又短又阔，这个人如果同其他人比较的话，明显是矮了半个头的审判大官。他起立先，大声开口讲话先啦。 诸位，诸位，几十年来军事法庭从未遇到的特大案件，今日终于开审。兄弟本人代表最高军事法庭宣读法律文书。现时乃战争时期，一寸光阴一寸金，因此理由必须用最简要字句宣读所有最重要案件，内容如下。第一，北方军先遣队编外总司令陆克松等人，他向本庭起诉，我们本来有世界都知名的龙虎山国，常驻官兵千多名人马，此国是位于进可攻退可守的要地，极其有利于前线作战的天府之国，此军事基地比天山牢固，人所皆知，此国是从来没有敌人敢来攻打的重要军事大国。但不幸的是，军中肚内出毒物，由于督军马海暗中直接的出卖，所以在几日之内全军覆没，使到所有人都成了东方军的可怜俘虏。龙虎山国从此在地图上消失，而马海本人独自立即得到自由翻国。咁啊，马海其中的一条罪，据陆克松等人证物证之下，指出龙虎山督军马海的罪恶合共有12.5条。诸位诸位，众所周知，我们北方大国军事执法历嚟严明，决唔姑息这样的叛国叛军之罪，只要犯上半条，唔斩头就枪毙，咁就我们北国大军法历史悠久永不改变的大法。 又矮又肥的大法官讲到这说，好像现在已经开始杀人了。 目露凶光，紧咬金牙。就在呢阵时，大法庭上下就突然间一阵激烈掌声长响，噼噼啪啪，使到所有人震动啊！呢阵时有特殊任务在身嘅前长官，两只手一边鼓掌，一边远近观望四围上下，清楚睇见所有嘅人都喺度用力鼓掌，其中陆克松、和不周啊最落力啦。钱大哥突然间心谂啦，马校长啊而家应该会吓到不省人事啦， 吓又估唔到噃。 当睇清楚喺自己身边虽然面色惨白嘅军校长马侯爷嗰阵，发现佢嘅双手系半用力，起码都算系半鼓掌半叫好啊！乍睇乜都睇唔见嘅前长官喺心里就暗中偷笑啦， 马侯爷都仲算有胆量。 咁而家又见一开始立即声明战争年代，即一寸光阴一寸金。任何事情都要省事同省时间嘅大法官，唔系两只手两只眼对付一份文件啊，而系一只手就有几张重要文件。后尾突然两只肥手就急急唔停咁拣嚟而拣去，睇样好似张张都重要，又似张张都唔需要唔重要。奇怪嘅系，啱先嘅讲话好似斩钉截铁咁，好快斩人头啊，更加快。嘴有金牙的口而家突然间停止咗。呢时人们全部都清楚，而且听得明白又领会。马海就当之无愧首当其冲第一个斩头鬼。鸦雀无声军事大法庭上下好多人都喺度諗。呢位嘴到有金牙闪闪发光的法官大人判案咁神速，实在是见所未闻嘛。佢啱啱开声冇几多句说话，就即刻斩落一个大官嘅人头，果然系把握好每一寸宝贵嘅光阴。哇！照咁样落去，如果再张开有好多只金牙嘅口，当然等于系最高最大法律，喺一刻钟之内足可以斩低十个八个人头啊！又有人喺度谂啦，大法官话光阴即金。用有金的光阴斩落的都是血淋淋的死人头，所换来的不是用黄金铸成的金人头，岂不是蚀本生意？算了算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事。现在位高六级之上，又见有一位大官不停地炸在那里咳同埋打眼色，立即令到那位光阴即金肥矮有凶狠眼的大法官明白自己手上的判决书呢是有几种不同版本的。光阴即金法官而家先知道啱先的版本，你那个单独最早宣读。眼前因为读错估错掌，判决死刑的人就会跟住错。那时坐在最高望得最远的众大法官，他们最明白。自己上层已经错乱到这样的地步，光阴寸金虽然贵，而家就系唔快得啊，点算呢？点算呢？啊，有啦有啦，快快快快快，快读呢个版本就啱啦。 诶，诸位诸位，本官啱先读判决马海死刑嘅全文，系陆克松嘅全力申诉同请求咁啫。而家本法庭再宣读全案最后判决书如下：本军事最高大法庭经过多日多次多人调查之下，以核实陆克松、和不周等人乃东方五军暗中委派进入本国的间谍人士，他们两个是毁灭龙虎山国的最大祸首，他们的指控是直接向北方军总司令部内作无火药气味的开火，他们的指控就是他最大的犯罪证据。本法庭， 肥法官讲到这处，叮叮铜钟声一响，庭上高人六等级的最大法官们就立即全体起立，等于最庄严的时刻到达了。金牙肥矮法官肚内先吸入一啖丹田恶气， 两只眼一碌，所有嘅金牙外露啦。 诸位诸位，而家宣读最高军事法庭判决书如下：经总司令部嘅查明，证据在手，总法庭今日嘅执行是立即执行，敢于直接进入北方国司令部嘅凶恶敌人两名，陆克松、和不周，对二人嘅执行方式是先枪毙后斩头。诸位诸位，本最高军事大法庭永远依照公平、公正、公开审判。今日到庭嘅全部是代表着陆海空军各兵种，上至总司令部，下至连级军官，均有委派专人出席。诸位诸位，如有不赞同本庭的判决，请立即举手提出。 此话一出，台下的陆克松啱啱想举手起立，准备大声叫，既是冤枉，更加是判错啊！ 哼，但说时迟，那时快，两边坐住有四个身着军服、力大无穷的大只佬，早已经分工合作啊！两只重如泰山的铁手压住，喐不得其精。又有一个人一手攞条约莫拳头仔咁大嘅尺寸、两寸长嘅短硬木，圆四方形，同鹅蛋咁上下啦。前段系尖细，后段系粗大嘅。另一只手攞咗个短柄铁锤，恶死能登咁对住陆克松就讲啦：你敢再叫出声咧，我即刻用呢个锥形硬短木钉爆你个衰口啊！嘘，一句话吓到陆克松、和北周两个啊！唔知唔敢起身，更加唔敢叫出任何声音，合埋嘴啦。而家四围又听见台上叫啦： 诸位诸位，公平、公正、公开就系公道嘛！诸位，诸位代表， 一番叫喊公平之后，上下小舅未听到有任何动静喎。突然一下特别震耳响声。嘣！原来是军事法庭惯用小礼炮声响，等于公堂作实的随声响了。 诸位诸位，冇人反对，等于最公平、最公正、最公开的判决，而家已经完毕。 大法官讲完，即时有一大堆人大动着拍冷手掌啊！掌声过后，又听见大法官兼庭长嘅宣布最后事项啦， 开庭。 庭长最后嘅声尾好长好长，台上又见有人真金牙露，变成开口笑。审判庭突然上下出现重音量嘅军乐队，急速演奏声，一切嘅演奏系为今日审判到嚟嘅人送客专设嘅。眼望四周围上下嗰阵，光阴即今嘅一班大法官，佢哋消失得最快。最后系嗰个面有死色嘅两个人，而家已经受到恶军人连打带推，就扑咗喺地下嚟，接受五花大绑，再的起向前，推住个急急脚行。接住照旧系光阴等于黄金，样样都快，个个作恶多年。为人心肠零舍凶狠的东方军造反贼旅长陆克松和跟错长官的和不周，被一班恶军人飞快推到目的地刑场。两个人去死那阵，啱好是午时第三刻钟，是太阳偏离中间的时刻。有人讲，世界咁大，死几个人算乜嘢啊？使唔使大惊小怪啊？当日在现场和知情的人就急忙答啦：嘿，不同的，因为事情太过离奇了，原来那日的事情经过非一般了。刽子手他们首先讲，当日照例杀人当然是十分平常，只那个身材高大的陆克松，他身中五枪都还没冧低，这样都算是有些怪的。在旁边早有准备的北方军内有位斩头高手，他身手不凡，果然眼明又手快，急忙用阔口马刀 双手举起，用足气力，再嚟一个跨脚走步，转身成咗横向飞快嘅旋转风车一样灵活，又名叫雪花盖顶式。呼！一声响，快刀而过。呢下果然快速准确，而且有力，齐齐齐咁啊，斩咗六黑虫嘅人头。不过断头之后呢，最奇怪嘅系呢个死人头呢，双眼唔知会喐，仲成咗笑样。死人头成咗笑样都仲未算，而口度呢又讲出一句吓死人嘅说话： 柯喇嘛校长，后会有期。 吓、啊！死人头居然会笑，又讲出咁样完整嘅一句话。呢种事情光天化日出现喺众多人面前，嘿呀！结果当场吓到嗰位出名杀人高超刽子手成身软赖赖，双手突然一松，锋利大血阔口嘅马刀即时倾框跌咗落地。啱先威风十足，大显身手，杀人斩头术功底深厚，有咁嘅手势嘅持刀人，今日喺死人面前，佢艺高嫌胆大。居然唔敢去执翻长飞刀，一尾鸡咁脚噔噔声就逃离咗刑场。在场嘅人一齐惊叫啦、啊！哎呀，死人断头嘅口竟然咁生动嘅啊！咦，要记住马校长嗰个人、啊，咁即时一传十，变成咗更多人急急追问啦。咁样当日嗰位马校长嘅去向又点呢？马校长嗰日呢，来去都由前长官陪住，未见有几多说话讲过。嗱，杀头嘅事过咗三日，博大军校马校长身边嘅副官突然接到外来嘅一份镶金边嘅请帖，副官唔敢怠慢啊，即刻呈上校长大人审阅。马侯爷就攞铰剪仔整开之后睇完，又惊又喜，再攞手抹眼，急急睇完，再仔细睇，啊，好清楚又明白啦！呢张金请帖系嚟自总司令部，系比金值钱、好珍贵嘅宴会请帖。马侯爷就嗱嗱声睇日期，合指一算，赴宴之日仲有三天。咁再讲北方国上层。暗中搞到满朝风雨的大事，而家已经一锤定音，得到圆满解决而告一段落，睇嚟东方军不可以再指望得到好处了。知情人感叹之余，有诗为证：光阴贵行动快速，司令求两派和睦，一箭双雕破敌计，古前赌博终人服，谁作生死瞬间定，管他海马黑松鹿。咁而家三日转眼就到，今日马侯爷沐浴更衣，穿着得当，依约前往进入北方国总司令部内嘅特别官邸。呢度见到嘅全部系如意吉祥，宁静舒适。多见文雅宝石雕刻而成小石山林里头，自有四季不落叶之花盛开。呢度虽然唔系仙山，自然系胜似仙山。呢度人间仙境内嘅人，唔通个个都唔似食人间烟火咩？呢度讲话嘅人声调唔大，入咗呢度，任由阁下举目到处瞭望观看之后，自然会唔相信呢度会有住普通军人嗰啲常见急速气短闹人嘅声调。如果话呢度系人间仙境嘅话，亦都有理由。理由系系人都明白神仙嘅法力无穷尽，系人所共知。例如已经病死两日两夜嘅人，经过神仙念出符咒语言，唔知可以立即还魂变成龙精虎猛，仲从此长生不老嘅添。嗱，正是天下事如何管治，一家之主管家事，大官要管众多事， 皇帝统治靠政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